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中国福利会它的英文缩写呢是 CWI， 中国福利会呢是由国家名誉主席呢宋庆龄于1938年6月呢在香港创立，其前身呢是保卫中国同盟，1941年12月呢迁往重庆，全力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45年12月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并迁往上海，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同时开展儿童文教福利等工作。1950年8月改名为中国福利会，在妇幼保健卫生、少年儿童文化教育福利方面进行试验性、示范性等工作，加强科学研究，扩大国际交往与合作。在中国福利会成立80周年之际呢，他们推出了一项活动，把原来在福利会幼儿园长大的一些老人哈，原来是儿童，现在呢变成老人请了回来。好，那么了解故事的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曾经在中国福利会幼儿园长大的两个兄弟回到了他们曾经生活过的这个幼儿园，他们呢是半个世纪前啊，在这个幼儿园长大的一个三胞胎兄弟当中的两个 two former residents， 原来的有一个词叫 resident， 这个词 R-E-S-I-D-E-N-T， 这词大家一看到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居民哈，比如说住在一个城市啊，一个小区里面的这个居民 resident， 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的一些什么居民卡呀哈，跟这个居住相关的一些证件呢，都用这个词 resident。 那么这个词啊，其实原来的意思呢是根据动词 reside R-E-S-I-D-E 哈，住这个词呢变过来的，它呢可以指呢住在一个城市的一个居民哈 resident 没有问题，同时呢也可以表示呢住在一个国家的一个居民哈 resident， 同时啊这个 resident 也可以表示说幼儿园里面长大的这个人，他们呢曾经在这个幼儿园待过一段时间，当时的他们的身份呢是这个幼儿园的一个 resident。 那么这个词啊还有一个意思呢，在医院里面有一些住院医生，特别呢是一些刚毕业的一些叫做实习医生啊，他们呢可能呢有一年的时间在医院里面进行学习、进行实验等等，那么他们的身份呢叫 resident 啊，叫住院医生，不要把他们翻译成医院里面的居民。同时在这里面有一个词呢叫 former resident， 之前的、以前的哈 ，former 哈，这个词表示以前的哈，是个形容词。那么两个原来哈，原来的什么什么人叫 two former residents of China Welfare Institute， 中国福利会哈，它的英文缩写呢是呢 CWI， 而它打开之后叫 China 啊，中国 Welfare。W-E-L-F-A-R-E 表示福利的意思，后面加一个 institute 是一个会哈，中国福利会 nursery return to the child care center over the weekend， 回到了他们当时的一个叫 child care center， 照看孩子的那么一个中心哈，这个 child care 也可以翻译成我们叫做幼儿园哈，托儿所。 The pair are brothers， 他们是一对兄弟， two of a set of triplets。 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 triplets 这个词哈， T-R-I-P-L-E-T， 我们学过 triple 呢表示三的意思， triplet 后面加个 L-E-T 呢表示呢三个里面的一个，也可以表示说三胞胎哈，三胞胎里面的一个，如果说指呢三胞胎的话呢，后面加一个 S， triplets， a set of triplets， a set, S-E-T, 哈 a set of triplets. 而这里面讲到说一个三胞胎兄弟里面的两个哈，那么用的是 two, 哈两个，然后呢 of a set of triplets who lived in the nursery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go.他们呢在半个世纪前曾经呢住在这个 nursery, 哈这个我们叫做幼儿园哈，它的英文拼写呢是 N-U-R-S-E-R-Y, nursery。那么他们哈是如何知道这个消息的呢？中国福利会啊在网上和媒体呢公布了哈曾经在那里长大的孩子的照片。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回到了当时他们长大的这个地方。Their return was made possible, 啊他们的回归啊他们的回来被弄的是可能了啊，这是英文的一个逻辑。Their return was made possible after the CWI issued a photos of children, 发布了啊我们说一些图片，后面用的这 photo, 发布这个词叫 issue,I-S-S-U-E, 这词啊它的意思特别的多，作为动词来讲呢表示说公布哈、发布的意思哈，比如说发布一些消息，发布一些的图片，那么用这个词 issue 这个词，特别呢还可以指向一些 magazine 哈，像一些杂志啊等等，用这个词哈表示说发布。另外那个 issue 呢还可以作为一个名词哈，表示说一个问题 ，it's a big issue 哈，什么什么东西是一个 big issue, 比如时间比较紧哈，是我们目前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叫 it's a time is a big issue for us right now. Photos of children.At the nursery and other CWI organizations. 中国福利会呢发布了这些图片哈，通过媒体哈发布了这些图片。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聊。那么发布这些照片呢是纪念哈宋庆龄所创立的中国福利会成立80周年的活动的一部分。宋庆龄女士的一生当中啊，她呢是一位杰出的慈善家和政治人物。她创立的许多组织在中国福利会的支持下促进了儿童福利的发展，其中包括儿童剧院、妇幼医院、儿童出版社和我们上面提到的幼儿园。好，我们看一看这段的英文翻译啊。The photos were released as a part of events marking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CWI. 图片呢被公布了出来哈。Photos were released. 那么这个词 R-E-L-E-A-S-E, 这里面呢换了另一个词哈，没有用的 issue, 而用那个 release, 表示发布哈。所以说发布一个图片或者一个信息的话呢，我们可以用issue 这个词，也可以用呢 release, R-E-L-E-A-S-E。 而 release 这个词呢，它除了表示发布之外呢，还可以表示一个人从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哈。 He was released from prison 2 years ago。 那么同时啊，也可以表示说发布啊，或者说释放出来一定的有毒的气体啊、液体啊等等哈，用这个词 release 是可以的。所以说呢，有些同义词他们有一些意思呢是可以同义的，但是呢他们自己呢还有不同的相关的一个表达哈。所以同学们在学习单词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了这些同义词的共同点和他们的一定的区别。 Marking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CWI, 庆祝80周年的 CWI, 中国福利会呢成立80周年。 An institution established by 宋庆龄，由宋庆龄女士哈所创建的机构。 In her lifetime,在他一生当中， Song was a prominent philanthropist and political figure. 宋庆龄女士是一个杰出的慈善家 philanthropist. 她的拼写呢是 P-H-I-L-A-N-T-H-R-O-P-I-S-T 哈，她表示了一个慈善家 and political figure 表示一个杰出的政治人物哈，用这个词 figure F-I-G-U-R-E. Many of the organizations she foundedpromoted child welfare under the CWI umbrella, 表示说宋庆龄女士哈所创建的很多机构呢致力于提升儿童的福利哈，这叫 child welfare, 后面有的是 under the CWI umbrella。 umbrella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指这个雨伞呢，哎，肯定不是了哈，它跟雨伞是没有关系，表示说一个框架下，在整个的一个结构下，这 umbrella 哈表示在它的保护下，在它的一个框架下哈，致力于推广或者说提升儿童的福利。 umbrella 这个词呢不仅仅呢有雨伞，还有表示一个机构一个组织呢它所 具有的一个框架结构。These include a children's theater, a hospital for mother and children, 儿童的剧院、妇幼医院 and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儿童的出版社，以及呢 the nursery mentioned above。我们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幼儿园，同时啊被公布出照片的那些人啊，可以和中国福利会的当地机构进行联系哈。Those shown were invited to make contact with its representatives. 好，这句话呢 ,those 后面 shown, 那些人，哪些人呢 ,shown 后面跟一个过去分词表示显示出来的那些人 ,were invited, 被邀请和当地的机构哈进行联系 ,make contact with somebody. 后面跟的是呢 the representative 表示代表哈，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啊 represent 作为动词呢是代表的意思啊，谁谁谁代表某一个国家，代表某一个机构哈 represent 后面加上 ative 表示一个代表的人，或者说一个代表的一个小的办公室等等哈，用这个 representative。 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对一个销售啊，我们用一个词叫 rep，他是哪个公司的一个 rep， 表示呢他是这个公司在当地的一个代表哈，叫这个 rep 这个词哈是一个缩写。那么在照片哈公布不久之后呢，一名叫张鑫的男子啊给福利会打了电话，说呢他看见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和其他四对三胞胎孩子呢和宋庆龄女士呢一起合影的照片，突然呢在里面认出了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在里面。该照片拍摄于呢1951年。Soon after the photos were released, 照片被公布出来之后呢 ,a local man named 张鑫 called the institute, 给福利会打了电话 ,saying his father and uncle were in one photo, 说他的爸爸和他的叔叔呢在一张照片里面 showing Song with four sets of triplets at the CWI nursery in 1951. 宋庆龄女士呢和四组吧三胞胎的孩子呢一起合影的一个照片。我们看看这个四对哈，应该四组吧，这个三胞胎呢用这个 four sets of triplets。SET 啊表示说一个群体啊，那么四个群体的三胞胎，就是说四组三胞胎的孩子哈一起合影的照片。张鑫说呀，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呢，他的爸爸就给他们讲啊，当时他在幼儿园的这个经历。他们啊也有相关的一些照片。张鑫说啊，当他在电视上看到新闻的时候呢，他立刻呢认出了这个照片，并给相关机构打了电话。My father has been telling of his experience in the nursery.讲述了他的经历 His experience in the nursery since I was a child and we also had some related photos 还有一些相关的照片 related photos related、啊、said 张鑫 So when I saw the news on TV I recognized the photo immediately 认识到或者识别出来 recognized photo immediately and called the organization 立刻呢给这个机构打了电话，随后呢福利会联系了哈这对兄弟，并安排在周六呢让他们回来参观他们当时待过的这个幼儿园。 The institute then contacted the two brothers 接触了好联系到了 contact and arrange a visit 安排了一个访问哈 to the nursery on Saturday。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Two former residents of China Welfare Institute Nursery returned to the child care center over the weekend. The pair are brothers, two of a set of triplets who lived in the nursery more than a half a century ago. Their return was made possible after the CWI issued photos of children at a nursery and other CWI organizations. The photos were released as a part of the events marking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CWI,An institution established by Song Qingling. In her lifetime, Song was a prominent philanthropist and political figure. Many of the organizations she founded promoted child welfare under the CWI umbrella. These include a children's theater, a hospital for mother and children, a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and a nursery mentioned above. Though Sun were invited to make contact with representatives. Soon after the photo was released, a local man named Zhang Xin called the institute, saying his father and uncle were in one photo showing Sun with four sets of triplets at the CWI nursery in 1951.My father's been telling of his experience in a nursery since I was a child, and we also had some related photos, said Zhang Xin. So when I saw the news on TV, I recognized the photo immediately and called the organizations. The institute then contacted the two brothers and arranged a visit to the nursery on Saturday. 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下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鼎石国际学校的二欧班的同学，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毕业季记忆。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Sophia Shen. My school is Keystone Academy. I am 7 years old. I saw Three Weep from George Gordon Byron. I saw Three Weep. The big bright tear came over the eye of blue. And then, Miss Trot, it did appear. A violet dropping dew. I sawThe smile, the sapphire blaze beside three kissed to shine. It could not match the living rays. That filled the glance of thine as clouds from yonder sun receive. A deep and mellow dye which scares the shade of coming eve can vanish from the sky.The smiles until the mood is mine, their unpeared joy imparts, their sunshine leaves a glow behind, that lighten all over the heart. My friend, you're the only one that's in my heart. You're my best friend forever. Thank you.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呢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下雪了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Splat the Cat.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继续为大家讲啪嗒猫的一个新故事了。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Splat put on his yellow snowsuit. Then Splat took out his sled and put all his ducks in a row. 然后啊，啪嗒猫就穿上了他的黄色滑雪服，而且呢，这个时候他也把他自己的雪橇板给拿出来了，把所有他的小鸭子们排成了一排。他要干什么呢？ We are ready to go, Splat said. Blow, snow, blow.啪嗒猫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出发了，下雪啦。这就是他想到的下雪的样子。He waited and waited. 他等啊等啊等啊等啊。And lo and behold, it began to snow. 那啪嗒猫高兴地喊，快瞧啊，你快瞧啊，天已经开始下雪了。But the snow was just so-so.It was very, very slow. 可是这雪呀，也就那么回事儿，一般般， 因为啊，这雪下得非常非常的缓慢。Splat said, "This snow is too low for the sled to go." 派大猫就说呀，你看呢，这雪下的也太少了吧，根本就没有办法让雪橇滑起来。But I can still make a snow cat. 但是我依旧可以做一个雪猫。Splat got a wheelbarrow. He dumped the snow to start making a cat. 那这个时候派大猫就找来了手推车，然后呢把所有的雪都倒在一起，然后他就开始要堆一只雪猫了。What is that? Little Sis asked. A snow cat, said Splat. Little Sis added a bow. She said,Now it's a snowy little kitten like me. 那妹妹就走过来问，那是什么呀？派大猫说，那就是一只雪猫。然后啊，妹妹就在刚刚堆好的雪猫头上加了一个蝴蝶结，她就说，现在这就是一只雪白的小猫咪，就像我一样。Splat and Little Sis tried to play catch in the snow.那这个时候派大猫就和自己的小妹妹试着在雪地里面玩抛接雪球的游戏。But there wasn't enough to throw. 可是雪地里面的雪太少了，根本就扔不起来。嗯，这哪是扔雪球啊。And the light was getting low. 而且光线越来越暗了，已经快要黑天了。Time for dinner, called Dad.Everyone sat down to eat, but Splat could barely swallow. 那爸爸就喊呢，到吃晚餐的时间啦，快进来吧。每一个人都坐下来吃晚餐了，但是帕达猫啊，几乎吃不下去什么东西。He kept looking out the window, 因为他一直保持着看着窗外的姿势。嗯，什么时候才能下雪呢？Then the wind started to blow. The low snow began to grow and grow and grow. 那到晚上的时候呢，随着大风吹起，很矮很矮的那些雪，已经开始长起来了。它们长啊长啊长啊。一天呐，已经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现在地上房上树上满哪儿都是厚厚的积雪了。Splat and his family stayed cozy. 那帕达猫和自己的家人们呢，待在温暖舒适的房间里。They roasted marshmallows by the fire's glow. 他们在烈火燃烧的壁炉旁烤着他们的棉花糖。They made shadow shapes and told silly stories.快看呢，他们借用火光的倒影在墙上摆出了各种各样的倒影的形状，并且讲着非常有趣的故事。The next morning, Splat saw loads of snow. 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啊，帕达猫看到了好多好多的雪呀。Splat built the best snow cat ever. 帕达猫堆起了最棒的一只雪猫。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个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啊。帕达猫等不及一天快点要下雪了，因为他想在雪地里面堆雪猫。对了， snow cat, 雪猫，那雪人呢？ snowman, 对吗？但是雪下得太慢了，所以他穿好了自己的滑雪服，也坐在了自己的滑雪板上，可是还是没有下雪。大家都劝他别着急，会下雪的。好吧，那最后帕达猫做什么了呢？等待。 Wait and wait, 等啊等啊。所以到了第二天早上，帕达猫终于看到了有好多好多的雪呀，而且它堆起了最棒的一只雪猫。那同学们小朋友们，这次老师也想问大家一个小问题，请问你在冬天的时候最喜欢做什么游戏呢？你会去滑冰